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七级左右，最高气温七摄氏度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三四级，阵风六七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今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，新闻广播记者现场探访今早发生在朝阳区大黄庄路的一处火情现场， CPI 涨幅创新高，国家统计局表示价格保持稳定有较好基础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倒计时50天，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今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，公众可以通过1000多件档案文献资料了解奥运知识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。唐思萌你好。 你好冰冰。 展览都有哪些看点呢？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了，那么冬奥会的相关内容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。那么其实呢，如果不了解的话，也可以来这个展览来看一看。比如说呢，在这里大家就能看到1980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时入场时候的这张照片。那么还可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冬奥会海报和吉祥物的样子，那么在这里的都可以一网打尽。那么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开始就有了海报和徽徽，那么这些设计呢也都是融合了本土的特色和奥林匹克的运动。而从1976年开始呢，因斯布鲁克冬奥会首次加入了冬奥吉祥物，那么大家过来呢在现场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可爱的雪人的造型，那它的头顶上戴的就是当地特色的一个帽子的一个形象。那么此外呢，这里还可以展出了中国所取得的一些成绩，比如说1992年法国阿尔贝威尔冬奥会上，中国名将叶乔波夺得了500米和1000米的速滑银牌，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史上奖牌零的突破。2002年在盐湖城冬奥会上，杨洋获得了女子速滑500米和1000米的冠军，那这也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史上奖牌金牌零的突破等等等等。那么这次呢，展览也是其实是分为两部分，一个就是夏奥，一个是冬奥，一共是展出了包括图片、音视频、实物等在内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是1000多件。那么展览呢，其实它是以一个时间为轴来展示了100多年来，32届夏季奥运会和23届冬季奥运会的一个精彩的瞬间，也是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，展现了中国体育不断发展的一个历程。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再现了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从申办到成功举办的精彩的这个荣光的一个时刻，也是传播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、冬残奥会主题的一些文化，和呈现了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和全民参与奥运、支持奥运、助力奥运的精神和力量等等。那么感兴趣的公众呢，可以来北京市档案馆来看一下。 好的，感谢唐思萌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谢谢。 再来关注，目前本市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，今天一早北风就开始呼啸，体感温度还是很冷，明天则是这轮冷空气降温幅度最为明显的一天，京城白天最高气温有可能逼近冰点，体感非常寒冷，明天厚羽绒服赶紧穿上。本周双休日两天，北京以晴到多云为主，风力不大，白天最高气温在5到6摄氏度，户外活动要注意保暖。今天早上8点左右，位于朝阳区大黄庄路甲3号一处仓库发生火情。8点35分，现场火灭，过火面积90平方米。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现场探访，我们来连线任晨光。晨光你好。 主持人好，听众朋友好。 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。 好的，上午8点左右呢，我们就收到了网友称那个朝阳北路白家楼桥，南侧的这个苗圃南侧起火。8点50分左右呢，记者到达现场，看到正在救援扑灭火，并且有烟尘也在消灭当中。在9点左右呢，已经没有明火。现场附近介绍呢，着火的是加油站附近加油站南侧的一座摩托车公司，起火的原因不明。据网上图片显示呢，当时起火是浓烟密布。记者在现场看到呢，有一座起脊式的这种小二楼，2层的房顶已经焚毁。据附近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介绍，这是后院的一座小二楼的仓库现行着火，标志叫做北京路德，可能是一个摩托车公司，这是一个基本情况。 好的，感谢晨光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